谷这种地形本就危险，很容易被埋伏，所以程宇不想在这里浪费什么时间。在峡谷中穿行时，所有人都小心防备着火种的偷袭。可当他们即将走完这长长的峡谷时，也没有任何动静。任小素说道：“ 不合理。 这种便于伏击的地方，火种公司作为主场作战，熟悉地形，不可能会放弃。”说话间，老许已经穿过所有人，走到了队伍最前面，抢先走出了峡谷。程宇感叹道：“ 果然能力越大就越有责任感呢、啊。看看人家白色面具，次次走在我们前面挡灾挡难的。队伍里的某些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这话里还有点含沙射影的意思，明显罗兰是拿任小素当大腿的。结果这一路上，任小素和杨小锦俩人始终都走在后面，似乎很害怕遇到危险首当其冲似的。任小素理都没理他，他已经通过老许看到这峡谷外面就是一片普通的树林，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甚至也没有人在峡谷外面埋伏。所有人跟着老许走出了峡谷，可就在走出峡谷的一瞬间，任小素忽然看到队伍前面程宇的助理忽然掏出枪来朝旁边一人开枪。不光是程宇的助理，还有很多人像是在走出峡谷的一瞬间就疯魔了。短短半分钟时间里，队伍里便有三人死在自己人手里。那些疯魔的人手持枪械，子弹在空中乱飞。任小素赶紧拉着杨小锦退回峡谷之中，还招呼了罗兰和周琦大忽悠。他看向杨小锦，只见杨小锦紧闭着双眼，像是在挣扎什么。任小素担心他也魔怔，就准备打晕杨小锦。可还没等他动手呢，杨小锦就自己重新睁开了眼睛。 这峡谷有古怪，先救罗兰他们。 这时任小素朝罗兰看去，他愕然发现就连罗兰他们也陷入了非常混乱的状态，只是没有乱动手而已。不知从哪来的子弹直接击中了罗兰的腿部，罗兰嗷的一声叫了出来。可混乱的状态竟然还是没结束，而且还想加入前方的混战。任小素见情况不对，就赶紧把罗兰拉了回来，硬生生把罗兰打晕才算完事。罗兰毕竟成为超凡者的时间还短，而周琦和大忽悠两人的情况就好多了。虽然清醒的比杨小锦慢一些，但也都自己醒了过来。不过大忽悠的第一反应竟是赶紧躺地上装晕，也被任小素给无奈地拖回峡谷。任小素疑惑地问杨小锦：“ 什么情况？刚刚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一点事情都没有？” 就在走出峡谷的一瞬间，我开始出现幻觉，幻觉里我看见你对我拔刀相向。 那你是怎么醒的？ 哦，我觉得你不会对我动手，这应该是假的，所以就醒过来了。 任小素看向外面，赶紧让老许在混乱之中挨个敲灭了所有人，想要停止这场风波。不过他发现这队伍里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人也保持清醒。那个叫王面的年轻人在人群中穿梭，并且极其小心地躲避着所有弹道。他先是将自己的下属一一打晕拖走，然后又返回战场依次杀了四个人。对方的眼神清冽无比，根本就不像是魔怔的样子，而被他所杀的人都是他竞争对手派来的间谍。这人竟是趁着这个机会首先选择了排除异己，可谓心狠手辣。不过在这种乱局之中先救下属，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个什么心性。就在王运杀掉自己想杀之人后，便立刻退出了战场，静静等待其他人自相残杀。这时候他刻意观察了一下，发现此时还保持清醒的人只有任小素、杨小锦、周琦、向导大忽悠、程宇，还有一名女性。这队伍里女性本来就少，现在除了杨小锦就只剩下她如此清醒，是很突兀的。在此之前这年轻女人始终不显山不露水， 在队伍里平时连话都不怎么说，可现在谁也做不了假，能够通过这峡谷还保持清醒的人必然是超凡者。这里面明显任小素和白色面具的精神力最为强悍，王韵的脑子只是混乱了顷刻，最多也就是4秒的功夫。等他回过神来时候，就发现任小素和白色面具都跟没事人似的，连杨小锦也没事。早先他就觉得任小素有问题，现在看来问题还不小，但从精神意志方面，任小素和白色面具确实最强悍，也不知道这两人谁更厉害一些。王韵不像程宇，程宇看任小素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毕竟跳绳唱儿歌事件之后，程宇确实很难用正常眼光去审视任小素，所以他内心里一直有抬高白色面具贬低任小素的想法。王韵却觉得这任小素未必就比白色面具差，要知道这年头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才最可怕。此时队伍里除了罗兰他们几个，大家甚至都还不知道任小素、杨小锦他们叫什么。王韵觉得自己有必要试探一下，也许自己强大的记忆里就出现过对方的名字，这样就能被他抓住蛛丝马迹了。队伍里第一梯队已经出现，就是任小素和白色面具，第二梯队则是王韵、杨小锦、程宇、周琦、不知名年轻女人宋乔，这几人就是队伍里的超凡者。剩下的人王韵觉得基本上没必要排名了，罗兰的行为让他疑惑过，像是超凡者，可精神意志好像也没强到哪里去，暂时排除。这也是巧了，罗兰刚刚觉醒，精神意志方面很难跟其他超凡者相比，所以直接被王韵给排除了。这会儿任小素已经控制着老许将所有人打晕，杨小锦在一旁低声问道，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幻觉吗？ 哦，出现了出现了，我的幻觉里是我要提刀砍向你来着，结果我内心一阵挣扎，当时我就心想我怎么能砍你，砍谁我也不能砍你呀，于是就清醒了。 杨小锦翻了个白眼， 戏真多，我看在场所有人都是被动遭受攻击的，就你幻觉是攻击别人。行了，别装了，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受影响。 这一刻杨小锦想起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当灾难降临时，精神意志才是人类面对危险的第一序列武器。那任小素的精神意志得强悍到什么地步了？这世界上至今没有任何一家财团或者组织提出过明确的标准来给超凡者定义等级。事实上这世界上谁能去定义这种超凡能力啊？火种倒是可以用 T1 到 T5 来划分，因为他们纯粹看身体素质就行了，达到一拳多少力量或者多快速度等综合指数就可以定义级别。可其他超凡者的能力变幻莫测，怎么定义？职位可以定义级别，工资可以定为级别，但超凡能力如何定义？所以只能定义危险等级。杨小锦知道暴徒里已经有人在出名录了，想要把所有出现过的超凡者归纳到名录里进行分类，但不知道做得怎么样了，也不知道任小素会被分到什么等级。程宇在战场中愁眉紧锁，原本队伍里有60多人，这是两队合并之后的人数，结果就这么一场混战就立马死亡9人，重伤6人，轻伤17人，可谓是相当惨烈了。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火种公司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只是走出一条峡谷就开始自相残杀。程宇看向还保持清醒的众人， 你们也出现幻觉了吗？有人攻击你们？ 王韵点头道， 没错， 看来这峡谷有点古怪，大家先帮忙抢救一下伤员吧，咱们等他们醒过来再说。 这些重伤的怎么办？带他们继续走？其实我建议连轻伤都不要带了，谁知道这圣山里还有什么， 血腥味在山野里就像靶子一样。 不行，我要进圣山。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罗兰悠悠转醒，他倒是第一个醒过来的人。慢慢的，这峡谷外的众人都开始慢慢转醒，没受伤的还好说，受伤的人醒来之后就开始哀嚎，还不如昏迷着。罗兰偷偷摸摸的找任小素要来了黑药，然后让任小素给他取子弹。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忍着点。 放心。 罗兰话刚说一半，任小素趁他分神的一瞬间，就已经用镊子精准地将他腿上的子弹给夹了出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罗兰过于紧张，以至于肌肉用力夹住子弹，徒增痛苦。任小素把子弹丢到一旁，说道： 不错，没疼出声来。 罗兰脸上直冒冷汗。 跟你开玩笑呢，我罗兰是纯爷们儿。 任小素又看了他一眼，平时这罗兰叫苦喊累像是装出来的一样，要多不正经就有多不正经，好像特别靠不住一样，但关键时刻对方骨子里的一些潜质就表现出来了。 那你平常装什么？你也不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啊。 罗兰嘿嘿笑道： 我这不是战略性迷惑我的对手吗？ 等黑药一敷上，疼痛立马消失了。这时候王韵见他们聊天比较轻松，就突然找到机会对任小素开玩笑问道： 哎，对了，同行这么久啊，还不知道你名字呢，怎么称呼？咱未来肯定还要同行好久呢，总不能一直叫你魏吧？ 任小素愣了一下。 我的名字？ 王韵笑眯眯地说道。 对啊。 任小素想了想， 哦，不好意思，起名时间太久有点忘记了。 这他妈借口找得太不走心了吧。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你问的问题我不想回答，找个借口推拒一下，你就该知难而退了。王韵懂这个道理，他就是想不明白这少年怎么好意思找这种拙劣的借口。不过他能确定一点，对方一定不是什么无名之辈，名字也一定在曾经某些事件中出现过，所以才会连名字都不愿意告知。王韵仔细思索着，想要看记忆里有没有谁和任小素特征符合。这一刻，王韵突然想起一张照片来。那张照片并不是多么重要，而是夹杂在一些 C 类情报中的。孔氏的情报也有分级， ABCD 四个等级，以此来划分重要性和轻重缓急。一般情报处长都只看 A 级和 B 级情报，像 C 级和 D 级这种他们最多只是一扫而过。大部分人看过之后都会马上忘记，但王韵不同，他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那张照片是洛城望春门长街刚刚树立起来的两尊雕塑。虽然清河集团已经极力在雕塑中隐去了两尊雕塑的真实身形，但少女的鸭舌帽依然在王韵的脑海中。早先王韵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事，戴帽子的女孩多了去了，前年有个红遍中原的明星就特喜欢戴鸭舌帽，所以搞得很多少女纷纷模仿。可是现在呢，摆明了任小素实力恐怕高过她，于是王韵推理的范围就会无限缩小。只是一瞬间，王韵就开始猜想，当初望春门长街一战他也有所耳闻，只是因为孔氏的人都被王文彦给坑死了，以至于他没有具体情报。现在看起来，面前这少年和少女很有可能就是那一战里挫败所有财团的人，也就是西北那位摧城拔寨的传奇级超凡者。想到这里，王韵就有点惊疑不定了。别说他的后援不知道去了哪里，就算那些后援还跟着，他也不确定能不能打过面前这货。而且当初在洛城的时候，白色面具也出现过呀，也是帮助清河集团和骑士的。 现在面前这少年和白色面具同时出现，会是巧合吗？他压根不相信这世界上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王韵向来很自负，但他也很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最大的优势是脑子、身份与这个身份带来的助力。超凡能力方面他也确实很强，但绝对不是最强。王韵深知最强的那一批超凡者已经开始渐渐脱离人的范畴了。不过王韵心想，自己也没得罪对方，对方还没有站在对立面上。只是这一次对方来到圣山，恐怕要头疼的是火种公司吧。这么一想，王韵心情就慢慢平复了，甚至还有点担心起火种公司来了。当然王韵觉得光凭这两人恐怕还不够对付整个火种，毕竟火种也早有防备，不知道准备了什么大坑等着他们呢。王韵的心情激动起来，他非常想见证这一战。如果是火种和面前的少年以及白色面具两败俱伤，那就太好了。不过王韵不知道的是，就在另一条进山之路上，李神坛和周莹雪、司离人正带着队伍准备进入峡谷。李神坛他们所面对的峡谷几乎和王韵他们遇见的一模一样。如他们猜测的那样，这本就是火种公司留下的一道屏障，可以不用费吹灰之力就能将通过这里的不速之客拦截大半。王韵他们这一队若不是有任小素带着老许在，恐怕死亡人数早就超过30了。只见李神坛举着一面小红旗手， 来，后面的队员们都跟紧一点。再次强调一下啊，进入这条峡谷之后，你们的目光锁定这面小红旗就好了，千万不要东张西望，听懂了吗？ 队伍后面稀稀拉拉地回应着， 听懂了。 李神坛似乎不太满意大家的反应，于是说道， 都没吃饱饭吗？这条峡谷是很危险的，如果你们没听懂，那我为了你们的安全就只能催眠你们了。 香草带头大吼， 听懂了， 听懂了。 香草内心感觉到一阵无力，这几天的时间李神坛动不动就说要催眠大家，大家明知道这是危险却一点反抗的心理都没有。程宇那边是被罗兰无赖的气质给忽悠着，大家抢了主导权，大家也都想看看程宇的笑话，但香草他们这边就不一样了，所有人如此配合李神坛，完全是遵从内心的求生欲。在李神坛的传说里，这可是杀4-5000人都不眨眼的主，这点人都还不够对方塞牙缝的呢。此时李神坛就像一位导游似的，举着一面小红旗走在最前面，一边走还一边讲解， 这峡谷的问题也并不神秘，你们看着墙壁上全都是人为开凿的痕迹，你们觉得火种公司是闲着没事干了对不对？非要在这里开凿出一条没用的峡谷？并不是，这里的每一点开凿痕迹都是为了催眠你们。虽然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走完这条峡谷之后，你们可能会出现幻觉，自相残杀，也可能从此变成一个植物人。 香草在一旁嘀咕， 哪有那么玄乎啊？ 李神坛笑眯眯地转头看向香草， 你是不相信我的专业？ 没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火种里为什么会有精通此术的人，但我知道几年前我所在的李氏精神病院里就有基因样本被盗，很有可能就是火种公司干的。 香草愣了一下，他们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情。李神坛若有所思， 那我会不会在这里遇到另一个自己啊？那时候小离人还没进来，他们没有拿到小离人的基因样本，但我的基因样本确实被他们偷了。想想好像非常有意思的样子啊。 香草等人听到这话便陷入忧虑之中，如果这圣山里再多一个火种公司那边的恶魔耳语者，那就太危险了。不过正当他们担心的时候，却见李神坛转头对他们笑着说道， 不用担心，如果这里真有另外一个我会杀掉他的。 香草愕然， 为什么？ 李神坛理所当然地说道。 为了不让他出去抢了我的风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院的基因样本曾经被盗一事，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那时候的各个财团也刚刚发现超凡者的事情，还没有如今这么重视，所以当初火种公司的盗取计划异常顺利，那精神病院甚至都还是私人部队在看守。这种防御力量对火种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若不是火种无意中惹怒了庆人，他们或许还可以在西南更加肆无忌惮一些。然而很多人其实也没想到，西南的精神病院里曾出现过两位最闪耀的超凡者，甚至整个诸神崛起时代都是由他们开启的。李神坛，陈无敌。当香草知道这件事情后，本能中就觉得有些不妙，身边一个李神坛还分不清敌友呢，这要是圣山里再蹦出个恶魔耳语者，谁受得了？而且这就不只是恶魔耳语者了，还有可能是更加棘手的人物。以往大家对火种公司的认知是他们的战斗序列并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只是身体素质足够强大罢了。还有人疑惑过，火种不是收集到了许多超凡者的基因样本吗？也没见他们复刻出谁的能力啊。既然你们没法复刻出一模一样的超凡者，那辛苦巴拉的抓捕超凡者干嘛呀？可现在身旁的峡谷已经证明，火种其实是有复刻能力的，这种违背科学伦理的事情火种公司一直在做，只是外界并不知道罢了。传说中火种公司在 T5 级别以上还有 T6， 那么香草觉得自己恐怕已经猜到 T6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了。而这次火种公司引大家来圣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 T6。 李神坛看着眉头紧锁的香草笑道， 放心，没那么可怕了。 香草看了李神坛一眼，心说，你是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可怕吗？他没好气地说道。 咱先说好啊，你别催眠我，我讲点实在的。如果这山里真有人和你拥有一样的能力，那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灾难。请你坦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遇上了，该怎么办？ 李神坛沉思了一会儿， 好像你们还真没什么办法，你们太弱了。 香草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不要这么认真地说这种话行吗？ 不过你放心，这山里还有我也拿他没办法的人呢。 李神坛诡异地笑了起来。 如果这圣山里真有另外一个恶魔耳语者，那么那个人一定能给他一个天大的惊喜，想想就期待呀。 香草有点无力，他发现李神坛竟然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了。不过他仔细一想觉得不对啊，李神坛竟然自己亲口承认这世上还有让他无可奈何的人，这种传奇级强者自愧不如的人又是什么样的？难道就是周莹雪的那位老板？这事儿并不是很难联想呀。 而且超凡者之所以成为超凡者，是因为各自的精神意志。何为精神意志呢？先天的条件决定下限，后天的所有精力与心智综合决定上限。一个被复刻出来的怪物怎么可能胜过我？ 说话间李神坛强大的自信宛如实质般，香草还是头一次见到李神坛如此傲气的模样。是了，这才是恶魔耳语者传说中该有的模样呀。香草刚想说什么，结果却惊愕地看到李神坛重新举起了小红旗。 好了好了，后面不要跑神，跟上队伍。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峡谷啊，你们看我左手边这细密的刻痕，其实就是在你行进的过程中引导你开放自己的潜意识，然后再加以图案，对你的潜意识施加暗示。 大家看一眼就好了，不要多看。目光重新回到小红旗上来。哎，对，跟我继续往前走。 某一刻，香嫂忽然觉得李深潭还真挺像导游的，竟然还带讲解功能。这时司令人飘在李深潭旁边小声问道， 你觉得这里面真的会有另一个你吗？ 李深潭纠正道， 你这问题并不准确，可能是存在一个与我能力相似的人，而不是另一个我。 司令人点点头， 哦，那你真能打过他？ 当然。 为什么呀？ 司令人还是不懂李深潭的自信， 人家在这山里说不定常年接受训练，掌握了好多杀人方法，而你呢，天天出去表演魔术，不务正业，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打过他？ 李深潭一手举着小红旗，一手把玩着手里的那枚精致银币，他想了想说道， 因为他是残缺的。 残缺了什么？ 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 司令人沉默了半天嘀咕道， 难道不是因为他身边没有我吗？ 刚刚司令人追问了半天，其实是想听这个答案吗？其他乱七八糟的原因他根本就不在意。李深潭愕然了一下， 这种说法倒是另辟蹊径，角度新颖，不过我认同，小林人最厉害了。 司令人笑了起来， 这还差不多。 另一边的程宇等人已经准备在峡谷外面原地宿营，王运救下了自己这边所有人，当然可以理所当然地说连轻伤伤员都丢下，但其他人不会这么做，他们队友受伤了就只能先暂缓行程。程宇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之前在峡谷里面没有信号，出了峡谷便接到安京寺讯息，其他队伍伤亡惨重，如今还有六支队伍与他们一样正在往圣山腹地进发，也同样遇到了一模一样的峡谷。这峡谷不知是火种公司何时修建，从它诞生之初的意义就在于抵御外敌，收割生命。任小素看着其他人准备搭建帐篷就阻拦道， 不要在这里宿营。 有人看向任小素， 为什么？这么多伤员，我们已经不适合再前进了。 另一人冷声道， 你要想丢下伤员就自己进山，反正我们是不走了。 王韵饶有兴致地看向任小素，他很想知道这位少年到底要说什么。此时任小素起身招呼罗兰等人跟他离开，一边起身一边说道， 在这里宿营跟等死没有区别。 程宇看着任小素准备带杨小锦他们离开的身影，有点想不通对方在说什么，怎么宿营就跟等死扯上了。程宇问道， 这话怎么说？ 任小素问道， 这里是不是火种公司设计的？ 当然是，除了他们还能有谁？ 那火种要的是什么？ 火种要的当然是超凡者的基因样本了，所以捕鸟蛛袭击队伍之后就会立马有火种公司的人去收取基因样本，而这次所有队伍都伤亡惨重，这时候还原地宿营的话，恐怕会马上迎来火种公司的围攻。这不是没有证据的猜测，而是一种必然。在场的其他人也不是傻子，任小素只是点了一句，他们就立马反应过来了，甭管身上受了什么伤都通通从地上爬了起来。杨小锦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当初在静山里如果那些私人部队多听听任小素的建议，也不至于全军覆没了。不对，没有全军覆没，还有一个许贤楚活着。准备离开时，王运则带人在附近的树林里做了一些手脚，不过大家也没看清他们干了什么。程宇好奇道， 我看你们刚才有拿手雷，这是要干什么？ 王韵笑道， 当然是给火种的人留点惊喜。 任小素选择的路线稍微偏离了一些原本的计划，并不是直接朝着火种圣山的腹地而去， 就是为了避免和火种公司的作战部队碰上。还没走多远，那些曾质疑过任小素的人就听到峡谷方向传来爆炸声，应该是王运设下的手雷陷阱被火种的人给引爆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大家一阵庆幸，还好提前离开，不然这队伍又要减员了。程宇找了一个背风的地方坐下，一名伤员忽然说道： 各位，有不少都是超凡者，其实就算遇到了火种的正面部队，各位也未必怕了他们，只是各位不愿意出力而已。咱们这还没进入圣山腹地呢，我算了算，起码还得两三天才能抵达，现在我们就减员的这么厉害，对各位也不是什么好事吧。 另一名重伤的伤员被队友放在了地上，伤员喘息着，眼瞅着已经是弥留之际。一名中年人说道： 今天受伤的是他们，明天受伤的可就是我们了，在这种连后援都没有的地方，受伤的下场就是死亡。 罗兰撇撇嘴： 现在说什么丧气话，都是为利益来的，别整得跟烈士一样。 可不管罗兰怎么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即便大家都来自不同势力，可大家怀着同样的目的进来，其他人死亡也让大家的心情莫名的低落起来。忽然间，任小素听到宫殿的声音在脑中响起： 任务，让伤员看到希望。 任小素皱起眉头，这任务的定义可就太笼统了呀，怎么让他们看到希望呢？他看了一眼伤员，又看了看罗兰，然后突然拿出一小瓶黑药来，还指了指罗兰腿上的伤口： 这是我家祖传的药方，罗兰刚才也中弹了，但现在他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只需要再过8个小时，他就能和正常人一样行动自如，2天之后伤口就会完全愈合。 大家一听这话，立马把目光转向罗兰，果然这罗胖子腿上的枪伤早就不流血了。刚才就有人注意到任小素在偷偷给罗兰上药，但他们没想到这药会如此神奇，所有人眼睛都亮了起来。紧接着他们看到任小素把黑药重新收到兜里。 你拿出来这个药不是给大家用的吗？怎么又收起来了？ 哦，我就是让你们看一眼。 程宇和伤员们都傻眼了。在任小素的理解中，宫殿发布任务只是说他要让这些队友看到希望，那他们已经看到了呀，看一眼就差不多得了。宫殿说道： 任务完成，奖励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一张。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寻思着，如果说任务完成度与奖励标准挂钩，那是不是宫殿也觉得他干得漂亮？一时间任小素有点捉摸不透宫殿到底是想让他干什么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奖励都是一张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他可是太久没有见过这好东西了。任小素惦记罗兰那个可以重新召唤死去友人的技能太久了，关于这个技能他寄予了太多的期待。这个世道，人命就像是杂草一样不值钱，可能前一分钟你还在与朋友谈笑，后一秒危险与灾难就降临到所有人身上。也许那些友人成为自己背后的一抹阴影之后并不自由，可这是任小素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能让生命继续得到延续的技能。而且罗兰那些死去的战友分明都还保留着清楚的神智，罗兰因为自身精神力有限，所以没法让那些阴影长久地待在外面，但任小素不一样，他可以。想来罗兰也是实心实意珍惜那些战士的生命，才会觉醒这样的技能吧。超凡能力本就是一个人精神意志的延续，可正当任小素准备对罗兰用这张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的时候，他又犹豫了。 因为任小素知道罗兰这人是个扮猪吃老虎的选手，对方身上一定有很多大师级以上的技能，万一自己抽不中那个超凡能力怎么办呀？人生哪有这么如意，每次都能心想事成。以前自己抽到技能，说不定都是颜六元的幸运加持所致，可现在自己没有这个幸运加持了，任小素必须谨慎一点。任小素看着罗兰，心想自己是不是先把罗兰的其他大师级技能都给废掉，然后再用这图谱呢？怎么废呢？手和腿都打折？罗兰发现任小素在打量自己，可他总觉得心里毛毛的，有种不祥的预感。结果这时宫殿说道： 三张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可学习指定技能。 任小素眼睛一亮，虽然三张用来学习一个技能有点浪费，但面对特别重要的技能时，这种浪费绝对是值得的。换了别人的技能，任小素肯定不会浪费三张完美级图谱去学习一个技能，毕竟三张图谱能学三个技能呢。虽然可能抽到眼下没用的东西，但也许以后能派上用场啊。当然，任小素指的不是跳皮筋儿。这时候，任小素在脑海里问宫殿： 那后面的任务你什么时候发布呀？ 可宫殿却回答： 无权限告知。 任小素琢磨着，这次的回答颇有种看心情的感觉。行吧，他拿着宫殿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老老实实等着对方的任务。就在任小素思索间，有伤员看向任小素： 你那个药卖不卖？ 任小素乐呵呵笑道： 这还是有聪明人的嘛，这世上哪有贴上掉馅饼的好事？说吧，你想出多少钱买药？ 眼下这群人正如罗兰所说，本就是为了利益才进圣山的，又不是为了什么天下苍生，死不死的跟他任小素有什么关系？所以药可以给，但绝对不能白给。伤员问道： 两万你看可以吗？ 任小素摇了摇头： 不可以，这药踩在极其危险的地方，两万还不够我路费的，一人一百万吧，少一百万免谈。你们身上应该都带有不记名账号应急吧，也不要给我说身上没有钱这种借口，好好想想是自己的小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那伤员一听一百万，当场脸色就苦了。 看着咱们以…… 伤员解释道： 不是不是，我以前是抢劫的。 任小素脸色顿时黑了： 还想不想治伤了？ 还没等着伤员说话，却听旁边的王韵忽然说道： 这样，我先问问你，你这里还有多少瓶这种药啊？ 三瓶。 任小素看向王韵： 够这十个人用了，怎么了？ 那我出六百万帮大家买下来，你看怎么样？一口价，这样你也省心了。 行啊。 任小素干脆利落地把三个小瓷瓶扔到了王韵手里。这时伤员们都目光热切地看向王韵，这年头在这种地方遇到一次好人太不容易了。可王韵将不记名账号的银行卡递给任小素后，却玩味地拿着瓶子对伤员笑道： 你们看，现在药都在我手里，当然我可以便宜点卖给大家，他要一百万，而我只要五十万，但各位都不是一般人，命怎么可以这么轻贱呢？所以啊，拿一条价值五十万的情报来换。 王韵本身就是搞情报的，平时想要买到有价值的情报要花极大的代价，而他现在想要利用这些人的求生欲换取一些有用的情报就简单许多了。也不是王韵有多么敬业，这时候还想着自己的情报本职工作，而是他发现这次圣山里牛鬼蛇神太多以后，觉得自己也许真的没办法抓捕001号实验体了。毕竟知道了任小素的身份，他是真没把握从这避雷毁灭者和白色面具手里摘桃子了。而且程宇也说了，另一边队伍里还有恶魔耳语者，这就更难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四者，恶魔耳语者和避雷毁灭者，听起来竟然还挺搭呢。也不知道这两人认不认识，要是这俩人能撕起来当然也不错，但万一没撕起来，他王玉可不是其中任何一人的对手。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空手回去，现在也要留一手后路。就算他没有得到001号实验体，有了这些重要的情报，回去依然可以挟攻自重。孔东海会明白谁才是最靠谱的人。 想必各位也知道我的记忆力和我的分析能力，所以不要想着拿一些不重要的情报和假情报来糊弄我。 任小素在一旁看着，心说这王玉念头转得挺快啊。旁边大忽悠声音极低说道， 少帅，你还有那个药没？跟他讲情报啊。 结果王韵转头看向任小素， 我知道你手上还有药，但是我这边拿到情报都会与你共享，还请不要搅局。可能你实力比我强，但分析情报真伪还是我更擅长一些，不如咱们合作。 任小素点点头，收回了自己刚刚拿到手中的黑药。 这王韵是个聪明人呐，怎么偏偏投效了孔氏？这样的人才应该大兴西北才对。这孔氏上上下下官僚气息太重，聪明人在里面恐怕活不久。不过在西北就不一样了，王丰源那老小子就喜欢招揽这样的妖孽。你看他之前先救队友的举动，说明起码心性是好的。这样的人正适合去咱西北接受同志们的熏陶。 那你去给他算命啊。 不用算命，等会儿啊，少帅你去跟他交换情报的时候站的位置巧妙一点，我这里有微型的照相机，利用错位把罗兰和王韵给照到一块儿去，造成一种他在和罗兰窃窃私语的感觉。孔海东是个多疑的人，这照片塞给孔氏，这王韵一辈子都得不到重用。像他这种人怎么可能甘心久居人下？到时候王丰源那老小子就有机会策反了。 任小素诧异地看了大忽悠一眼，这是要把王韵给逼上梁山呢。 你是不是经常干这种事儿？ 那也不能老是大兴西北那一套啊。 然而就在此时，一名重伤的伤员再也熬不住了，还没等到黑药就歪头死去了。王韵也没觉得可惜，这一路上的队友全是竞争对手，死了也就死了。只是异变突生，这伤员才刚刚死去，地面的杂草中竟伸出灰色丝瓤般的触手扎入尸体。只见那尸体仿佛蜡像融化一般迅速瓦解，所有人都惊得站了起来，面带畏惧地看着地面，生怕有什么东西也扎进自己的脚底。可等了半天也没见还有其他的动静来，很快尸体彻底消失不见，连衣服都被完全分解成了灰尘。这一幕太过诡异了一些，任小素和杨小锦面面相觑，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想起了静山里离奇失踪的尸体与鱼骨鱼肉。在静山里的时候，整队人都因为队友尸体的失踪而提心吊胆，任小素直到今天也没想明白那鱼骨鱼肉为什么会消失。尸体还可以解释为可能是实验体拖走了，但实验体应该不会没出息到去偷鱼骨鱼肉吧。现在这谜题的答案终于出现在任小素的面前，他莫名心悸地看着脚下，没法确定这下面到底藏着什么。任小素操控老许直接徒手挖开地面，想要寻找那诡异植物的踪迹。这一幕把旁边的程宇等人给看得目瞪口呆，他们心说 这白色面具也太生猛了吧，不怕那植物袭击吗？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老许，可老许都挖下去半米深了，也没见到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存在。那灰色的丝瓤好像吸食了尸体之后便退回了更深的地底。程宇的助手疑惑道， 他是不是只吞噬尸体啊？咱们这里伤员这么多，血也没少滴在地面上，但是早先也没见过他出现，直到那个人断气之后他才出现的。 不能这么断定，也可能睡觉也会被他攻击， 这都是说不准的事情。如果按照在镜山里的情况来看，那程宇助手推断的确实没错，可当时对方绝对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吞噬尸体。任小素怀疑这里的诡异植物要比镜山里遭遇的那个强大的多，当然这个推断也很合理，毕竟圣山比镜山出现变化的时间更早，而且现在距离镜山之行也过去一年多了。 那咱晚上怎么睡觉啊？ 罗兰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我看很多人只带了帐篷，连防潮垫都没带吧，根本防不住这玩意儿啊。 任小素抬头看向树上，他指了指树串， 那就只能睡树上了。 罗兰为难地看了看头顶，他尝试着爬上去，可刚刚躺到一根树枝上，那树枝竟然被他壮硕的身躯压断了。扑通一声，罗兰摔得龇牙咧嘴， 还有其他办法吗？ 想活命的话就找一根粗点的树枝吧，虽然可能是多虑了，但小心一点总归没错。 罗兰想了想，便默默去找更粗的树枝了。任小素混迹荒野能好好活着，精髓就在这句话上，小心一点总归没错。到了晚上，所有人坐在篝火前面都有些沉默，好在王运这边已经完成了情报的交换，伤员都得到了救治，虽然还是很惨的样子，但起码伤口不疼了，也知道自己起码不会因为伤口感染而死。这些人有些是用情报交换了黑药，也有些人是干脆花了120万从王运手里购买了黑药。王运这边没把事情做绝，他也想进入圣山的路上同行者更多一些。王运信守承诺地找到任小素说道， 哎，这里比较重要的情报也就五条，我一一跟你说。第一条是那个年轻女人给我的，就在9点钟方向那位，她是个超凡者，之前出峡谷的时候她是第六个清醒过来的，据我观察她在这里有6名同伴，具体势力归属还待定，如果我有线索也会与你共享的。 任小素诧异地看了王运一眼，这情报回馈可比他想象的要更加丰厚，他还以为王运会糊弄他呢。于是任小素认真问道， 你想要什么？ 跟聪明人聊天就是如此轻松啊，我要的不多，只希望如果你能够真正进入圣山的核心区域，找到001号实验体，可以给我一份他的基因样本，我不需要带走他。 王运之所以给任小素提供了那么多超值服务，就是因为他想借力，既然自己不够强大，那么借助其他人的力量，这本就是情报工作人员的基本原则。现在他既然有80%把握确定任小素就是那个避雷毁灭者，那他再不抱大腿就显得有点愚蠢了。所以王运想用他最擅长的能力从任小素这里换取一些利益，可任小素却摇摇头， 抱歉，这个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这个我没法提供，你还有其他诉求吗？ 如果001号实验体真是颜六元，那他怎么可能用颜六元的基因样本跟别人换情报呢？王运沉默中心念电转，提供一份001号实验体的基因样本并不费事，人体那么多血液与细胞组织，一份基因样本而已，面前这少年为什么不愿意给？除非对方认识001号实验体，或者是知道更多的事情， 又不能给自己的理由。起码在王韵看来，他想不到对方的理由是什么。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